自己的身体呀，逐渐的发生的各种变化了。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大伙儿啊，能坚持使用，那最后的效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嗯， 那为什么生物疗法发散出来的这个高地磁场对咱们疾病啊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这巴马呀，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有很多的上百岁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挑着满满当当的这个重担还能健步如飞，60岁的女人还能生儿育女，这长寿在巴马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在这个地方，光是上百岁的老人就达到70多位。 嗯， 而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就有啊，大伙儿说最近才有吗？不是啊。吃得好了就长寿吗？不是。这个现象在清朝的时候，巴马已经惊现了多位百岁老人。 哦， 这个呢也不是我这个老太太跟这儿随便说说的，这个事儿啊在清史上有记载。巴马最长寿的老人邓成才是清朝时期巴马地区的父母官。 嗯， 那么在康熙年间，外敌屡犯镇南关，百岁高龄的邓成才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上阵大败敌军于镇南关。这康熙皇帝得知，钦佩之余御赐牌匾一块，上面亲笔题词为仁者寿四个大字儿。这个匾呢现在依然挂在他的故居的厅堂之上。那书上还记载了邓成才寿长145岁、 哦、 是巴马最长寿的老人之一。我记得我们当年呢在巴马考察的时候，总能在百磨洞口碰到一位妇女，她的背上呢背着个背篓，手上呢还拎着一个大篮子，浑身负重，我算算这分量估摸着也得个40-50斤吧。 嗯， 见到有人的时候呢，他会放下篮子跟人打招呼，微笑着就问别人要不要野生的香菇。这些香菇呢是他一大早上山采回来的，这香菇上都散发着一种新鲜的气味。有一天呢，我是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了，我就问他，我说呀，哎呦，我说这位嫂子，您今年得有个60了吧，身子骨多好啊。 嗯， 他听了之后呵呵的就笑说，还60啊，我今年都89了。 哦， 所以当时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惊诧不已啊。 嗯，看来巴马的老人不仅健康而且还非常的长寿啊。 是啊， 巴马的老人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如此的健康和长寿呢？ 那就得说说巴马这个地儿它独有的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 嗯， 就这个高地磁场，它能修复激活受损的细胞，使咱们人体的器官组织恢复正常的运转。而且我们曾经在百磨洞附近拿着一个装有曲别针的水瓶子轻轻地摇动，结果就发现这水瓶子里的曲别针啊全都立了起来。 哦， 而且呢还随着水瓶来回摆动，这个状态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人的血管。 嗯， 这个水瓶子里，这血管里那个大头针曲别针就相当于这个血管当中的毛刷子，来回的摆动这个曲别针就相当于毛刷子在不停地刷着咱们的血管壁，把血管壁里头的垃圾毒素全都排出体外。后来呢，我们在复制巴马这种高地磁场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单极动磁技术， 那么这种对血管的清理疏通的能力就更胜一筹了。即使咱们面对常年的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还有脑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即便你的血管上已经附了一层厚厚的斑块油脂，就这个方法它也能帮你轻松地解决问题。那今天跟大伙儿讲什么呢？我想呢，大伙儿比较关心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给大伙儿讲讲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大伙儿呢经常打电话来问我，我这个我那个可怎么办呢？跟大伙儿讲讲，那导致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的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病那就是心脏，除了心脏还是心脏，其实不是的，这还包括风湿热。所以咱们有二尖瓣、三尖瓣你关闭不全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有没有风湿、类风湿这类风湿热这类病症啊？二尖瓣、三尖瓣还有脱垂，有的人呢还有确诊冠心病，有的人片子上发现呢左右心室扩大啊，二尖瓣、三尖瓣钙化等等在内的多种原因的心脏病。那今天呢，我就以左心室扩大造成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啊，给大伙儿呢讲一讲。任何病因引起的明显的左心室扩大都可能会使二尖瓣环扩张和乳头肌的侧移，这就影响到瓣叶的闭合，从而就导致咱们二尖瓣关闭不全了。那么当二三尖瓣关闭不全发生轻度的反流的时候，咱们患者呢，你只会在你劳动的时候或者是运动量大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轻微的呼吸困难啊，因为只是轻微的这个症状，它一般呢不影响你的生活，也不影响你的工作，所以我估计啊 90% 以上的人可能不太在意，偶尔有个胸闷嘛，我跑了，我抡锄头了，我干活累了，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女同志啊，下岗以后比如说去做钟点工，我赶集了啊，这个点必须得到这家人家那儿啊，我爬了个楼梯了，哎呀胸闷了，闷一会儿，哎，过后就好了，所以你们都不会特别在意。同时呢，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呢如果帮你查出来，他也不建议大伙儿进行治疗。那么这个呢就往往让咱们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一旦这个病导致重度的反流，这会儿呢在咱们身上就会出现你劳累以后气促，就是气紧，或者呢你这个呼吸呢就困难了，人呢就疲乏无力，心悸，以及呢胸痛，还有什么呢，吞咽有不适感。有的人就想，哎呀，我今天咽东西有点好像咽不下去，这嗓子里是不是前几天听那个老太太讲啊，颈椎的问题，颈椎有什么突出啊，导致我吞咽呢啊，是不是我嗓子里得了不好的病啊，有什么吞咽的不适感呢啊，可能你会想这个病想那个病，自个儿也不去找大夫啊。我告诉你，这个吞咽感如果有我刚才说的症状，那你就是二三尖瓣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严重一些的话，那么我们患者会出现急性的左心衰竭，甚至导致心源性的休克啊，因为心脏的问题导致你休克。那到这个时候大伙儿肯定是要治疗了，没有哪个人出现这个问题再不治啊，都得送医院了，你晕过去不得送医院吗？这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治疗，我跟你说一句话，已经为时已晚了。 为什么说为时已晚了，二三间半关闭不全？这个就像门一样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们家的门能够关得严严实实，那么蚊子、苍蝇、小偷，蚊子是小事儿，苍蝇也是小事儿，小偷是大事儿，对不对？你可以把他们都关在门外头。但是一旦你们家的门跟这个墙他们之间出现了缝隙，缝隙小的话，也就是进来一些蚊子、苍蝇等等啊，小虫子等等。但是家里没人，一旦门跟墙的缝隙很大，你的锁头又不好使了，那么再进来的，哎，到你们家来顺东西的，那就是小偷了。这个时候大伙儿恐怕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害怕啊！你睡在屋子里，你们家的门开的那么一条缝儿，你害不害怕呀？你还睡得着吗？那现在最为常见的治疗二三间半关闭不全的主要方法，就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啊。药物治疗呢，主要呢用到强心剂、利尿剂、血管扩张剂等等，还有呢就是患者会使用口服的卡托普利啊。 那这些药物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强心剂我跟你说一下，它是加强咱们心肌收缩力的。利尿剂呢是利于患者的小便通畅的。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这个二三间半关闭不全以后，往往患者的脚、小腿它会浮肿，哎，这个时候你就憋闷上不来气儿。利尿剂你用了以后呢，小便多了，腿不肿了，胸口的憋闷感它也会缓解消失啊。利尿剂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管扩张剂，这个大家肯定都明白了，自然而然的就是扩张血管了。还有一个口服的卡托普利，这个呢是用在危急时刻改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功能的啊。大道至简啊，咱们说不管你的病轻还是你的病重，其实呢只要咱们呢从病根上治疗，就可以简单直接彻底的治好疾病。而治疗二三间半关闭不全的方法它就很简单。我记得当时啊，在这个生物疗法临床的测试阶段，二三间半关闭不全的患者就达到了上百例 哦。 其中呢就有一名二尖瓣不全患者叫王恒之啊，这个人呢当年63岁，他是呢打12年前也就51岁的时候得上了冠心病了。自打有了这个病开始啊，一个人呢就小心翼翼的按时按点的吃药，就怕有什么差错导致呢冠心病继续加重，从而呢引发心肌梗塞。可是最后他担心的这个心肌梗塞在他身上并没有出现。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在他身上却引发了另一种疾病，而且这个人还差点丢了性命。 是吗？ 啊，当时啊这个患者他在干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呼吸稍微有点困难，他以为呢自己的老病啊冠心病严重了。立马呢跑到医院做检查去了啊。检查的结果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医生就跟他说没多大的事儿，也不用治疗啊。大夫这么说了，那患者虽然感觉到心里有点不上不下的啊，有点不定心，但是医生都这么说了，他也就没再管了。可是过了几年，他就发现呼吸啊更加困难了，一起床感觉到特别的疲乏，也没胃口了，要是干活干累了还会出现心悸的症状。这不又去医院了，检查结果是冠心病导致的左心室扩大，二尖瓣关闭不全。那么这回呢，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些抑制左心室扩大的药物。 这患者就吃上药了啊，吃上药了，心里就觉得安心多了，起码这回大夫给我治了，我也不用担心受怕的了。可是他没想到病情又加重了。 又加重了。 因为他已经不能劳动了啊，一劳动他就呼吸急促，吃什么都没胃口。你想一个人的气儿都上不来了，你还吃得下东西吗？ 嗯， 特别是上不来气儿的人，你吃东西更吃不下，因为你吃东西，你的胃帮你消化食物，它还得用你的气血，你这个气血供心脏都供不上，再供你胃，你这个人还活不活呀？自然这个病人就没有食欲了，而且吃了以后还会恶心，右上腹也出现胀痛，颈部头部有静脉的搏动的感觉啊，就是头部哪个地儿一跳一跳的，自己都觉得 嗯 啊，这不就不行了吗？那大伙儿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得手术了。 可不是吗？得需要进行瓣膜的置换术啊。 嗯， 好，那已经走投无路了，那就手术吧，手术了没准这气儿上得来呢。手术过后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大夫跟他说手术很成功。你说这患者是什么心呢？ 嗯， 他这个时候彻底的放心了，对吧？ 嗯， 哎呀，很成功，喘得上气儿了，大夫都说成功，身上的症状也没了，那就说明我这个病终于到这会儿是治好了。可是没想到三年后，患者的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的现象又来了，而且是在当天晚上出现了头晕头疼，严重的呼吸困难，颈静脉弩张啊，就是都鼓起来了，这个肝脏呢肿大，下肢浮肿，甚至出现了休克。孩子们一看情况不对，立马送医院抢救。医院说是什么呢？是二尖瓣关闭不全急性发作，幸亏呢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后来呢也是经人介绍找到了我。 嗯， 我当时一看患者的情况还真严重，我马上给患者用上了生物疗法，把负压式电极吸附在他的内关穴上，同时给患者服下了生物制剂。说到这个生物制剂，我之前呢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用过，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我也送过啊一些这个生物制剂给这些患者啊，他们单一的服用它效果都非常好。那像这个患者感觉手腕麻麻的，那种麻酥酥的，有电流不断的往心脏流动，手臂不自觉的开始颤动，手心开始出汗，心脏也出现了那种麻麻的痒痒的感觉。那么之后这个患者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嗯， 他也开始想吃东西了，恶心的感觉呢也消失了，之后他的头疼头晕的症状消失了，也没有再出现水肿了，而且右上腹的胀痛也消失了，能够正常的吃饭了，之后他的呼吸恢复到正常，也不再胸闷气短了，上地里干点活也没事了。 嗯， 那说到这会儿呢，我知道有类似这种疾病的朋友就想，哎呀，这老太太往下得详细的说一说可怎么个治法啊，因为我这个手里已经有生物疗法。那么有的朋友你接下来仔细的听一下啊，我给你讲一讲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生物疗法。首先呢要把这个负压式电极啊吸附在你的内关穴上。内关穴我相信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吧，就是我们中医大夫号脉的那个地儿，但是号脉是偏的，你就放在当中手腕的当中这个地方啊。这个内关穴在前臂掌侧曲泽与大陵的连线上，腕横纹上两寸。可能我这么讲大伙儿呢就是一下子呢也记不住。这个生物场啊，它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是那种发散的，它能做到 自我找穴，然后呢，你再把这个频率呢调到您所能接受的程度，以后你自己的感觉就是手腕会出现这个麻酥感，会感觉到电流啊不断的向心脏流动，手心也会开始出汗，心脏呢也会有一种麻痒的那种感觉，之后就是做完了，你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呼吸，而且你也会变得有食欲，之前的恶心呕吐的感觉也会消失。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头疼头晕的症状会消失了啊，也不会再出现水肿，一般呢就是我们右上腹啊这种胀疼会消失，还有颈部头部的静脉的搏动感觉你会感觉不到啊，另外还有右心室第三心音奔马率呢也会不见，以后啊咱们患者就能正常的呼吸了，不会再觉得胸闷气短，这种现象会消失，人的疲乏感也会消失。之前有些朋友可能有那个轻度的那个黄疸，那么黄疸也会消失。因此呢，咱们这些这个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正常的生活劳动了。那当然我还得说一句了，有条件的患者你还可以配上生物制剂，能够给咱们的脑细胞补充能量，加快细胞的修复和激活，来缩短疗程，来加速疾病的改善。我们讲生物疗法，它是一种打破传统治疗的方法，能够把它研发出来让更多的患者受益，我觉得我也算是给我公爹呀交了一份答卷了，这回可以真正的做到让患者踏出去大门就不让你再踏回来了，患者呢也可以摆脱疾病的折磨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 这个中医大夫啊，在开完处方后都会告诉患者要注意忌口，比如忌辛辣油腻等等，特别是辛辣，这是最常见的忌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咱们日常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调料，像这个花椒啊、桂皮啊、八角、小茴香、生葱、生蒜等等，这些个呢都属于辛辣的范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理解，怎么着这些调料还成了忌口的重点了呢？那我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我们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些调料除了有调料的作用以外，它还是中药，它具有一定的药性，如果在服中药的时候不忌口，那么这些辛辣的调料不仅会削弱药性，还有可能加重病情，引起上火和炎症，还会降低咱们的免疫力，还会引起出血。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 一时的贪吃误了治病。那接下来呢，我跟大伙儿讲讲小茴香在中医临床上的应用。这小茴香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种重要的中草药，它的药用价值真的是我们大家都想象不到的。在医案中就记载着很多有关小茴香的用法，祖师爷就曾用一剂小茴香的丹方救治过一个带下病患者。这个带下病呢，指的就是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盆腔积液。这个患者啊，他就是因为肚子胀来就诊的，他觉得自个儿的肚子胀胀的，也不拉肚子，偶尔的呢就疼一下，虽然呢没有影响到胃口，但是他还是不舒服，他就去做了检查。当时啊就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吃凉的东西，喝凉水？这第二个问题呢，你是不是经常生气？这回答呢都是肯定的。所以当时啊在脉诊后他就说了，寒凝气郁在小腹，就用一味小茴香，行气散寒暖小腹即可。那这个患者回家后，他就取了30克的小茴香，煎水之后呢一气喝下。不久之后呢，他就连续放了几个响屁，屁放完了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肚子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过，暖洋洋的，那种胀痛感彻底的消失了。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说啊。 啊，徐主任呐。 哎， 我听你的广播已经1年多了。 听了1年多了啊。 啊，我特别爱听你的讲座。 啊， 我今年80多岁了，82了。 啊，82了。 我说啊，我和我老伴都有毛病 啊， 他基本条件还不允许 啊。 我老伴来看了也不能干啊，那个说直接管点不能下地 啊。 啊，你看我呢，我是那个得过心梗。 嗯。 啊，现在呢 撂水撂地，一天晚上写了5、6次。 嗯嗯， 完了血压还有时候高， 嗯嗯， 有时候达到190、180。 嗯嗯， 我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还做了手术了。 嗯， 完了现在呢0.2。 嗯嗯， 瞅哪瞅不醒，一层白雾。 嗯嗯， 现在我和我老伴整夜的， 嗯， 一个眼也不眨，睡不着觉啊。 一直睡不着觉。 我要听着这是180天活动啊，我干着急 啊。 完了，也上次你坐也坐不上，我家离市里那个挺远，35里路，华里。完了，离车站呢还得有5华里，我喇叭还不能走，我眼睛还不行。 嗯嗯。 你现在我老二走了。给我整饭吃，我老伴儿。 嗯，哎， 金主任呐， 啊啊， 你可帮我吧。 你这个家庭确实是困难啊，因为前期啊，这个生物疗法， 啊、我大儿子、我二女儿都走了。 哎呀， 嗯， 这叫因病致贫啊，对不对啊？ 嗯、 啊，一有病，这个家里就受不了了，本身的经济条件又很不好、 啊、 家里人又都是病号，老的也病，小的也是病，所以现在就是、 嗯、 这个家里因病呢把你们家给打趴下了啊。这样子吧啊，首先对于您的这个病来说，白内障这个情况呢，你做了手术了，眼睛呢看不太清楚，在这里呢我告诉你几个方法啊，你自己呢，咱们说中医处处是方法啊，有钱有钱的治法，没钱的有没钱的治法。我告诉你啊，在你的整个的眼睛的一圈，从眉毛头到眉毛梢你都可以按摩，眉头这个地方按摩，眉毛梢按摩，太阳穴按摩，两个眼睛靠近鼻梁的睛明穴这按摩，还有呢就是正对着黑眼珠子下面的下眼眶的这个边上，咱们说眼泪就打这个地方流下来，下眼眶的这个边上承气穴这个地方按摩，这几个穴位按摩能保证你的视力不下降，而且呢还能维持你的视力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好转。全部按摩完了以后，两个手搓手心，搓得热热的，然后呢运目，把手心的热的地方敷在你的眼睛上，搓得热热的，然后敷在眼睛上。这个呢就是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针对你的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不清楚啊，这个是我给你的一个这个一个治疗方案。那么接下来你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得过心梗 啊。心脏，好，我再告诉你一个啊。如果说感觉到心脏不舒服，那么有几个穴位，一个穴位就是左边的胳肢窝底下，叫极泉穴，你这个穴位呢进行按摩拍打，按摩也行拍打也行。如果觉得胸闷， 我做那个三头那个健康法呢，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说的开三脉的方法、 哦、 如果你 天天做，现在做有2、3个月了。 对，这个地方如果不舒服的话，胳肢窝底下左胳肢窝用右手去抠的重一点啊，重一点，然后抠完了以后呢用右手拍打左胳膊肘里侧，然后再拍打我们大夫号脉的内关穴，就左胳膊啊，用右手去拍打左胳膊，你这一套做下来，你基本上临时发病的问题可以急救缓解过来了啊，这是我教给你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那么咱们这个180天的巴马健康大改变的这个活动呢，咱们说它现在也结束了，那我这儿能帮到你什么呢？如果你能去，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你去永远你在那里都是免费的，以后收费对于你们老两口如果去的话那也是免费的，这个是我给你的承诺，我也会给你们当地说一下，对你们老两口，那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去做都是免费的，这是第一个。那今天讲到这儿呢， 现在像您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朋友，咱们百事家家家都有不少这样的人，我只能说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我说一下，给你们二老呢拿三盒生物制剂，这个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我给你们三盒。 那我得谢谢你啊，徐主任呐。 不用谢，不用谢。 啊，谢谢你。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二老，这个身体当心啊。哎，好，好，再见，再见。哎， 谢谢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再见啊。 谢谢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啊。 你好，哎。我是这样的，那个我是那个我母亲啊，那个89岁了 啊， 她那个高血压 啊，高血压， 在5-6年前她是一个腔梗， 有腔梗， 头晕，耳鸣，那个我就是想问问，就我买了这个，他那个具体的做到什么穴位比较合适？ 你用这个方法给他做什么呢？ 做那个高血压呀。 他那个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呢是做太冲穴，脚的太冲，这个你在图上你看得到的。你那本册子在吗？拿到那个册子。 没在我身边，因为我母亲。 在你妈妈那边是吧？做那个太冲穴， 对对对， 然后手呢是这个手背。啊，可以搁在这个主机上，或者老人腰疼啊，或者胃肠不好啊，这个的都可以搁在腹部，这都没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大椎的两侧，那个图上有的，你一看图你就知道了。两侧，大椎的两侧这个地方呢，然后把主机呢是搁在腰部，开呢是开到30赫兹。那么第三个方法呢，主机踩在脚底。做呢是做曲池穴，手胳膊拐弯脚这个地方曲池穴，这三个穴位，这三个穴位呢是主要针对高血压的。 那个就是另外那个他这个头晕呀、耳鸣，是不是跟他的高血压都是有关系的呀？ 首先这个高血压它是动脉硬化，头部供血供氧供不上，所以人就会头晕耳鸣，而且呢这个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了，弄得不好嘛就是中风啊，对不对？弄得不好他就中风了，或者是腔梗啊。总之呢， 他就是腔梗， 他就是腔梗。那么在咱们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有这个针对脑中风的这个后遗症的这种做法，腔梗它也是属于脑中风这类，只不过它堵的是很小的那些血管。那咱们老人如果做的话，一般来讲啊，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三阴交穴啊。三阴交穴你做的话呢，主机可以靠在后腰部。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如果腿脚没劲儿的话，可以做承山穴，然后两个手呢手腕啊放在主机上啊，放在主机上。另外呢可以做足浴，足浴呢晚上就是用温水泡脚，两个电极线搁在两个盆子里，两个脚呢也分别搁在两个盆子里啊，用木盆，用木盆或者是塑料盆，水呢要漫过脚背到脚腕这儿啊。这样一做呢，包括他身上的你刚才说的这几个病他都包括在内了，这个就可以做足浴。做下来以后老人的腿脚会很轻松，会很轻松，走路啊什么的他都会很轻松，人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喝点水，可以把一个水杯就放在这个主机上头啊，把这个水杯放在主机上头，就这么做。那么这个做呢，它就是弱碱性的小分子的那个磁化水啊，相当于八马的盘阳河水。做完以后这个水一喝，那么血液的粘稠度啊，动脉硬化呀，血液里的垃圾杂质啊，都能帮助我们清除。 就这些，明白了吗？ 啊、 然后呢、 啊， 这个生物制剂也应该给他用上，啊。 哦，好好好。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啊， 哎， 行行， 哎，好嘞， 谢谢您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啊，好，再见，哎， 再见啊，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 哎，你好。 辛苦了 啊，不辛苦、 啊。 你有什么问题？咱们抓紧时间啊。 我就 我就是这个眼睛玻璃体混浊，看不见。 玻璃体 糖尿病引起的。 啊，糖尿病引发的，那要当心了， 哎、 因为严重的话会引起网脱。 哎，我就是担心 啊， 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有，我碰到了几年了。三四年了、 啊、 我就是想通过你的看看能给我们看好、看不好 啊，在用的过程当中 我 然后 每天听你的广播的，每天听的 啊， 我是你的忠实群众 啊， 现在只一年了 啊，那个血糖也能下降，因为这个方案呢它是模仿了一个巴马的一个养生环境。 我们这个糖尿病做什么地方啊？ 糖尿病呢，可以做做三阴交。 啊啊 啊！ 这个我这个眼睛可是能看得见了，我现在50公分相距就看不见了。 首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和高血压的并发症，主要是血糖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血糖高了以后，把血管堵了，眼底的血管是很细的，对不对？当你的血糖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不会继续的对你眼底的血管进行损伤。那它不继续损伤你的眼底的血管了，而且呢，你这个血管的这个内径、内皮细胞都修复好了，那自然你的视力在现有的基础上，首先是稳定，不下降。 就是你在我们平民不幸简单排忧，我表示感谢啊。 不用谢，不用谢。您用它去做一做，您会感觉到不一样的效果。 谢谢你啊，不耽误你 了啊。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紧得不得了啊。 没事儿，没事儿 啊。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黄姐来啊啊，再见。 哎，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 哎， 我今年是65岁哈。 啊啊。 啊，我说说我身上的病，告告你。 好，你说。 我是怕冷。 啊、嗯。 体质。 啊。 那。石头呢有齿痕 啊， 血脂有点高 啊， 我是呢，不知道咋的，啥时候老是打那个呵欠多。 我听明白了，打哈欠比较多， 啊 嗯 啊，那眼睛呢，这个多眼睛是有都是视疲劳， 视疲劳， 眼睛里边呢还有那个好像那个小虫虫那个。 飞蚊症啊， 固定那个小虫虫，我看到哪儿跟到哪儿 啊啊， 那个 啊， 反正不能看电视，也不能看书，一看就难受的不行，两脑袋顶头一难受憋呢 啊啊， 还主要的是这个左胳膊 啊， 左胳膊是2007年时候输了一次液，输了一次液就各上午输完，下午就胳膊里下胳膊就憋着，憋的我是哎呀，憋了好几天好几天憋的。 啊， 这出来是个神经元损害。 神经元损害。 哦。 啊，神经元损害。 神经元损害了。 嗯嗯。 就是腿上也是，这不是颜色，脚上这个手上的颜色也都不和这个正常的一样，颜色就都发黑那个发暗， 嗯， 不是这个 不这个正常的一样的，就腿上也是一样重了，这个腿上也是就不没有这个这个皮好腿黄了，就是反正是颜色就不对了，发暗的了。 嗯， 脚趾头就走路就不能走多远，脚趾头就不能着地，着地一用力，现在是不是犯的严重了？严重了，这个膝盖骨不能来上，不能吃劲儿，脚趾头也不能吃劲儿，走路就是这个，反正是长就这个慢慢的。 你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在边上，我年轻的时候是，我一直在这个村里当着赤脚医生的嘛。 因为你这个病呢，曾经那个中央电视台，我看到那个焦点访谈节目，啊，讲到一个，有一个车间里有一个怪病，一个小姑娘，那个工作环境特别好，啊，特别好，突然之间就是倒了，得了一种怪病，后来她的几十个同事也跟着出现了，那么她就是说她的周围神经受到了损害，因为她工作的地方有一种有毒的溶剂。所以我就问一下，你是不是在这种环境下做的工作？你要是说没有这种环境下做的工作，你就跟那个有毒的溶剂啊，或者是化学的，比如说那些化学物质的损伤，你就跟它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说是神经元它受损了，那么你全身各个地方凡是有神经的地方它全都要受到影响。那么西医上呢，它的药就是营养神经，中医上治疗一般来讲，不管你是任何什么病，你全身哪里有病，不管是哪里有病，中医的治疗辨证准确，然后进行治疗。你任何的病不外乎是什么呢？我们的脏腑、气血、经络，就包括你说的这个神经。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你是比较关注我讲的生物疗法。 对 啊， 我能用吗，徐主任？ 你当然能够用了。那么你的穴位用什么呢？你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有固定的穴位，那你这个情况就可以让大夫号脉以后看一看你的五脏六腑哪里有问题。首先针对五脏六腑，对不对？肌肉萎缩，那你的脾肯定不好，你脾胃不好，你的肌肉才会萎缩。那么首先第一部分针对的就是脾脏的功能，尽快的要恢复，它恢复了肌肉不会萎缩，对不对？那么你在做脾的时候，远红外线的穿透力能渗透到皮肤下的9到12公分，这个9到12公分之内是不是有很多的神经系统啊？再通过地磁进行整体的，我相信会有很好的效果。好，我们不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再见，谢谢徐总了啊。 不客气，好，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